锵锵三人行，马家辉又穿着我的衣服来了。 我语法是错，我是来了才穿你的衣服，不是穿了你衣服来。来到这里，我觉得我太爱文涛了，我决定今天开始要学他。结果一穿呢，化妆间的朋友就跟我讲韩语，他们说像韩国大叔啊，我就跟他讲安迪老师欧巴。 所以这只能证明我是龙头，你是凤尾。 做凤尾比当龙头爽。 对， 凤尾是享受，龙头是责任。 所以我也不叫龙头，我叫鸡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 对对对。 哎，咱们这个有一个凤头吧，奥斯卡应该算是这个头了，对吧？嗯、奥斯卡这个颁奖礼，哎，我觉得这个真有意思。 好看。 其实我觉得这是最好看的一届，是吧？他本来就很娱乐，说他们就说明显特朗普发功就是不一样。哎，咱们可以先看看这个照片啊，这照片有意思了。这老头呢叫沃伦，香港人叫华伦比提。 我抗议抗议，不能叫他老头，他是我们心中的男神，我这个年代的男神。 对， 好英俊。 你别看他颁奖颁错了，可是有一本书中为他算过，传说他这辈子到现在为止睡过12775个女人，包括什么麦当娜呀，包括什么肯尼迪的那个遗孀啊，那个杰奎琳呐、啊，甚至是包括那个伊丽莎白泰勒呀，哎呦，那家伙这辈子没白活， 一万多，一年就360多天，三十几年不会吧，乱编。 关于他的一本书，不是，当然我。 从数学上都算不会、 哎、是有可能的，因为他承认过的。江湖传说好像连希拉利也睡过。哦。是这样传说，因为他承认，他公开说我是性上瘾者， 性 addiction、 对，性瘾患者。他说就是从早到晚，刚好送走一个。那另外门外大明星的多英俊，所以我刚才抗议不能叫他老头啊，男神啊，老男神啊。他那个他这样形容，他说真的，刚前面的女人从我床上下左边下床呢，右边就有一个马上上床，连我推都推不走他。每个女人的哎 ，it's a good story to tell， 可以告诉人家哎，我睡过华伦比提啊，他让我睡我也睡啊，我告诉你。 所以不是就。这种人呢，其实过去咱们要是男尊女卑的讲，就觉得这是男神，羡慕他。可是后来我也想啊，那么多的名女人呢，就睡他，其实可能那些女人反倒心里觉得，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个牛郎嘛，这就是个群下之臣。哎，所以说说不清是谁睡谁呢。哎，但是有人说了，说发生了昨天晚上那一幕，昨天那一幕之后呢，可能那个本届奥斯卡的那个影后会成为第12776个。 不行，这个是我的女神Emma Stone， 不跟她睡。 你再看下边昨天摆这大乌龙啊，就是这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你看出牛郎范儿了吗？看出牛郎款吗？这我要是女人也可以睡一下嘛，对吗？来，再看下边，这个是维基百科，我发现照样不含糊，说《La La Land》得了2016奥斯卡最佳影片奖5分钟，然后你再看下边，这个是谁啊？这个是CNN 的报道 ，CNN 报道是这么报道的，这个获奖的是。Moonlight， 然后你再看下边， 刷掉。 哎，这个是什么呢？这次一众微信公众号，你知道吧？全完了，因为就等着那一刻呀，这一宣布，噔噔，全按出去了。所以你现在一看标题，都是《爱乐之城》成大赢家，这都是微信公众号。但是你点进去一看呢，文章删除，这东西也挺有意思。你再看下边。哎，这是我们的小编这个做的。哎呀， 哎，我的男神很厉害啊！我觉得，因为他一看到，其实他知道怎么回事。 他知道 、可是呢，他就把他推给那个女的。 不厉害，不，看来他是知道结果，对不对？所以他看到这个东西以后呢，他去信封里，他年纪到底大了，反正他没想到是拿错了信封。他就去那个信封里找还有没有另外一张，你想那个思路，他以为可能我拿错了一张，结果里边找不到， 找不到这个时间就耽误久了，那女的就拉过来就读了。 不是，你不是主持人，这个你觉得她是年纪大了，相反我正看出啊老奸巨猾的地方。 对、 就是你知道吗，我昨天跟他们讲，后来他们给我上了微博，这下我臭美脸上了。我说这有我的遗风，当年我也这么干过。你知道当卡片这个字认不清，或者是你发生了怀疑的时候， 推给旁边的人， 我就交给旁边的搭档，同时还做出一个请他颁布的这个手势，你知道吗？哎，对方觉得我很谦让，结果我跟他们说，这叫知之为知之，不知给别人。 而且他很重要，所以我跟他一见一样，老奸巨猾嘛，很聪明嘛，推给那个，当然推给那个， 没事，就哎这有疑问，哎呀，你结果你看， 而且他风度很好，很淡定。然后呢，笑一下，那个叫什么姜是老的辣，然后很淡定给他，然后看见那样女人怎么来公布。 我当年这么干的时候，你比如这女搭档，你说你想她完了之后呢，她即便不感谢我，她至少她不能怨我是吧？我是把颁发的这个让给你了呀，对吧？然后 而且最近这个发奖季啊，从金球奖开始，无数的奖，这个声音已经大家听了无数遍，拉拉链嘛。中文已经把它翻作拉拉链了，对不对？ 拉拉链， 这个是最适合。哎呀，这个我跟你讲，艺术的事情啊，不管对错，真实就是美。那个发奖仪式当中啊，做了一段假装是真实的，我一直怀疑它是假的，就是搞了一批游客进那个剧场，好像大吃一惊。我有点怀疑这个是不是真的是游客，因为如果真的是游客进去，反应可能有点不一样，而且一进来就这么拍啊等等。我当时就在想，真人秀要是不是真的，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对不对？人家开生日趴的呀，所有人都要知道，就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戏就能演下去，大家都觉得很真实，在体会他的心理，对不对？结果呢，没想到最后五分钟是最真实的。现在大家回放哈，你们看那个这个拉拉链的那个监制啊，那个老板啊，是他后来出来宣布的，他已经谢词都说完了，是他第一个，然后去叫，其中他们现在把每个人的表情是遗憾的，是尴尬的，是什么，但是这个人的表情就他们说得分的。 应该得最佳风格奖， 他就马上说是真的，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是。 然后拿那个出来看，然后最后就是说，我很高兴把这个奖交给这个。 你像人之常情，就会首先先问主持人，你们搞什么嘛？你这是怎么回事嘛？你们给我搞，对不对？有个不满意嘛？所以这个人性真的，这个五分钟的全部真实的暴露， 很淡定啊。因为我在想，假如出现在其他场合哈，会怎么样？可能有人扑受而去，有人抱怨这个那个哈。他很淡定，大概看他们的截图啊，就是那么一秒半秒的脸色不好看。 但是我觉得呢，这也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吗？就感觉啊，就像是一个平行宇宙，我们看到了。在一种可能性下呢，拉拉链真的得了奖，我们也听足了他们的获奖感言。 对， 其实对观众是很好的。原来准备憋着什么获奖感言，不也给你机会说了吗？对吧？ 主持人的精彩啊！主持人说，哎。不管怎么样，大家听多一点感言吧。 对。 然后呢，他说我反正只做这一次，我就不做了。我早就知道会出差错。这个主持人是 窦文涛级的反应。 这个主持人很厉害。 不是我的反应还是属于那个瓦伦男神的 那个 反应， 摔给别人， 你来的。 瓦伦比提后来出来辩解，你看他马上就出来了，他拿出那张纸，他的意思说我没错。我没错，上面写的 Emma Stone， 然后讲了这个电影。 哎，你说这个人性的表现嘛，人性的表现嘛，比如一个主持人，就是这个脱口秀的这个主持人叫鸡毛嘛，也很精彩。 杰米， 你看，你看没有？他的第一反应是要分清责任。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看这都是这个 Warren Beatty 的错。”然后呢，过了几十秒钟之后，我觉得他心中有所反思，承担起你像我们主持人那个当然全场的错误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我就耶稣，对吧？也不是我耶稣，就是说到最后就是说也是半开玩笑调侃的，他把这个话又拉回来，就是说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我早说了，我下次不做了。我就 对 他一开始就说过，他说我是第一次做。 从你们换主持人的频率来看，我大概也是最后一次。他一上来就说了，这个人是一个那个其他类的节目的主持人，很好，我觉得很好。 从这种表现，我现在打个赌，我觉得明年是他的机会很大。他救场啊，坦白讲，他救的不错啊， 不错。 而且他现在又预告说，我明年不做了，明年没有份哈，这最后一次什么哈？那可能大会故作大方，你知道吗？ 你真的 会找他回来？ 奥斯卡颁奖礼啊，就是颁奖典礼，我每年都看，我很大程度上就是看这个主持人，而我就感觉说实在的，这玩意儿真的是有不同啊。就说我们中国的这个主持人，真的是说。好，就是好主持人太难得了，你知道吗？你比如说中国主持人说十个去主持一个东西，对吧？也许呢有两个有三个是很上佳的，但是你不敢保证这十次都很好吧。可是以我所看，不是说完全没差别，但我所见到的大多数的奥斯卡颁奖礼，我都觉得这个主持人熠熠生辉。你想前面那个女同性恋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都忘了。那都是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 很厉害。 包括那个黑人的那个，就是每一次这个主持人，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亮点。你像我是做主持的，我知道你发挥失常都是很经常的事情，但是。 那当然主持非常重要嘛，灵魂嘛哈。那另外就是说其他的明星的配合，你知道吗？比方说我看台湾的颁奖哈，内地我看的比较小哈，有些主持也不错啊。可是当他调侃台下的明星男女明星呢，你看到有时候他脸臭了，脸臭了。比方说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哈，不是去世了柯俊雄吗？柯俊雄啊哈，非常英俊，以前演国民党的军人什么，很好听的，那配那个国语的配音很好，很好听的。原来他全部是配音的，他声音那么好听啊，你可以想象吗？假如窦文涛替我配音，我会多红啊，对不对？那很好听的声音 啊。 然后呢，我记得蔡康永啊，在金马奖颁奖礼里面哈、啊，调侃他，就说：“哎呀。”那个原来他的声音是讲那个台湾腔的国语的，然后声音很不太好听的，然后我们那个可能错爱了柯俊雄了什么，哇，柯俊雄坐在下面脸都黑了，好像要马上开仓一样的什么，整个气氛就很尴尬。 你说的对，其实在中国当主持特别难当，因为他这个顾忌的东西啊，而且是个文化问题，你像好莱坞它形成这么一种文化，你跟谁开个什么玩笑，这个你发现没有，开了这个玩笑，人看上去这个范儿啊依然是高贵的。 对、 啊、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开点什么玩笑，至少说我吧有些时候老觉得很猥琐，这个跟文化有点关系。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就是呆萌嘛，他上来就是 Backdemon， 他们中国网民给他起的名字叫他呆萌啊， 哎， 他就调侃他嘛。他那个非常好的一个电影就是Manchester by the Sea， 他是制片人、 啊、他是制片人，他本来可以演男主角的，结果呢他就去演厂长，把这个戏给了人家，得了最佳男主角，那个片子非常好的，所以他就开玩笑说，那你去演那个亏本的电影什么什么什么。 对，其实他那时候讲那句原文英语，假如新这是比较计较的人会觉得不太好的，非常负面。Chinese ponytail，就是说去演那个中国的那个 拖辫子的电影 啊，拖辫子。我说甚至你可以说猪尾巴什么很难听的，那个当然在美国是随口讲哈。那假如有人计较，可以用 也是涉嫌歧视啊，对吧？ 啊、对呀、啊， 如果用较真的话， 对呀、啊，较真会 把中国人的形象等同于那个梳着小辫子的形象， 没错、 啊。但是这个东西真是有的时候很微妙，这个分寸、啊。 但是我想，这个作为现在全球最多人看的两个节目啊，将来学院里会做一些研究，做一些比较，一个春晚，一个奥斯卡的发奖，这是现在全球看的人最多的两台综艺晚会。啊，你主持人这边要求是一排啊，众生啊，这一口啊，而且要高昂，教育鼓舞人心，那边是一个人发挥的不同点是太多了，但我所看到的却是越来越共同了。你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共同呢？我们的春晚在理想境界里边要把这一年里边国家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啊，要通过歌舞快板相声，不是快板了，小品体现出来，要把最好的精神哈、啊、要通过娱乐的形式体现出来。原来好莱坞是没做到的， 现在向我们学习啊。昨天的晚会啊，从头到尾就把特朗普的施政纲领重复了一遍。 嗯， 你看见没有？有十几处。 但是跟我们春晚的区别是一个是歌颂，一个是抨击。 这个恰恰是我想讨论的问题。有的时候你不要像金正日哈，他是要下面的人都重复他的话。Trump 我现在发现他的厉害的地方了，他在选举的时候就厉害，他不花钱在传媒，传媒整天报道他。我现在看新闻啊，我都得了这个病了，一天新闻看下来没有 Trump 我就是不满意啊。 对， 对不对？你纪念挂念他，总希望他讲一句话做一个什么事情，他不是效果非常好吗？你看昨天的会他没出席，从头到尾都贯穿了他的身影，这无数次，而且最重要的是把他所有的主要的政策全部重复一遍，修墙了，这个墨西哥的演员抗议了，移民了，伊朗的导演说拒绝不来了，推特啦，专门放上去放推特啦。 梅里尔·斯特里普， 哎，梅里尔·斯特里普说他过分评价，全场起立掌声。你们想想，每一个都在重复他的最高指示。 嗯， 啊，你们虽然是以反的形式重复，但至少效果全部提醒。你要想想美国中部的投共和党票的那些保守的中下层的美国的选民，他们看你这个节目是反感的。他们不会因为你嘲笑他们就减少对他的支持度。我相信特朗普当然自己肯定不开心，但是他下面的那些帮他策划的人呢，肯定会跟他说没有什么不好啊，全部的好莱坞都在围着你转，围着他转。 对，这是假如照那个影响力什么什么那个叫知名度什么哈，当然是好事哈。可是重点在于说，以前他运用这种手法的时候是竞选。现在是执政啊，当你的身份不一样了，你需要就不一样。当你执政的时候，也不需要人家重复去宣扬你的政纲啊，你需要人家是配合支持。假如他现在的悲剧是说还用着竞选时候的目标哈，你看很好啊，你们不断重复我的政纲什么呢，替我宣传的时候来用竞选的目标跟手法来执政了，这就是悲哀了。这是美国恐怖的地方。 但是恰恰现在这是现实，你知道他现在跟传媒全搞坏了， 就是那个白宫记者晚宴，他 参加， 他打破惯例，他不参加了。 然后他们现在记者发布会 ，CNN、纽约时报不邀请。那个昨天那个发奖仪式也提到嘛，你们谁是哪里来的？就是说，但是你知道他做什么？他回到他的竞选的那些选民的支持，又重新开选民大会。这个我们很熟悉，这叫搞群众运动啊。他直接啊，他而且他运用的词是以前我们人民公敌这个词是以前我们形容蒋介石的，你知道人民公敌已经很久没看到，而且你看你多熟悉啊，这个声音就是说所有这些机构我都不相信，我直接跟人民对话，你看这个声音多熟悉的这么一个腔调。他现在又在你说他是可悲的，我觉得他现在也是没办法，因为他的确是把所有这摊人都得罪了。 没有，他毕竟还是总统嘛，就是说因为跟真正重要哈，他跟媒体的关系其实无所谓了，媒体基本上很现实的，也应该现实的，你今天跟我分开就分开，明天你还是要求我啊，说我还是继续报道， 但你不能把我封掉，对不对？ 对，那重点在什么？重点在于说反而这种什么关系啦、紧张啦，掩盖了其他的方面的消息，比方说他大量的宣布提高军费，大量的减了环保的预算啊 ，Trump 哈、啊、这样，这些实质的东西哈、啊，大家还看到，可是毕竟焦点还在于说他怎么样不去这个晚会，不去哪个晚会， 怎么样来贬低Meryl Streep 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掩盖了那个。 就这个人呢、啊，到现在看还是不可测，就是你不知道他会干出什么来，而且我有时候觉得。我把它当作一种简单化的理解，我倒没想它多复杂，就是反而头脑复杂的是希拉里克林顿他们这些人，他高级兼顾很多方面。这个创普啊，因为他本身性格的原因，我觉得他就有点就是说什么呢，认了死理了，就是说什么呢，你们都不喜欢我是吧，你们都讨厌我， 可是我就赢了， 我要是为那些选我的人而服务，就是我直接对他们说话，而且他有点一招先吃遍天，你比如说他身边很多幕僚肯定跟他总结啊，你这个推特呀、啊、你别看你瞎发呀、啊、 但是实际上对你的人气很有帮助。所以你看他还真的就整天在推特上继续他的这种风格，因为他觉得最后使得我当选的正是这些个过去你们这些政客完全看不到也想不到的东西，你们觉得我没品位，但是恰恰也许这正是我当选的原因。 最近有不少的朋友来问我对那个 Trump 的看法，有的人他们认为他将来会成为里根，那就是变成一个伟大的总统，有的人认为他会导致核武器的世界的这个惨剧，甚至是变成希特勒的那种做法，独裁控制。我对那两个都不确定，但我有一点我确定，我敢说我肯定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娱乐化的总统，最具娱乐性的总统。你昨天这个整个晚会就证明了他有多么多的娱乐性可以给你们提供，不管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是性格的还是策略的。 所以为什么说他是个艺术呢？他出现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岂不是一种必然吗？ 对， 历史选择了他。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也说两句电影，好像真正这个什么月光男孩，这只有家辉看。咱们都是 对同性恋电影最感兴趣。 咱们都赌错了，咱们都去看那个拉拉链子了。 拉拉链我很早看。 是。 那个片很简单嘛，一句话总结，它是黑人版的龙头凤尾。 黑人版的春光乍泄。 不，龙头凤尾，春光乍泄。 他受了王家卫的影响。 对对对。 听说了哈，因为他当然是讲同志啦，特别在于说讲黑人的同志哈。可是我们然后第一个他完全很淡淡的哀伤嘛，与其说他什么暧昧奢情等等，不是啊，哀伤啊，他觉得说因为黑人是不一样的情况的，我们一般说同志哈，白人同志或者我觉得 discrimination 歧视压迫哈，黑人是双重的嘛，又是黑人 三重，他其实还有社会底层的贩毒的。 对，没错。 对。 然后，假如这样说四重， 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性别矛盾， 还别忘了，黑人本身对于同性恋的反对，其实比白人 更厉害， 反的更厉害。 对。 所以还太受着自己皮肤的同类的人的歧视。 对。 可是他在里面还是坚持啊，认定自己啊，那种无力感，我看完感觉非常哀伤的好电影啊，跟书一样。 所以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黑人电影，而是个白左电影。 我昨天还专门去，我以为这个拉拉链能得奖吧，我说我今天要说拉拉链，我说我去看看拉拉链。哎，可能是我老眼昏花呀，我也非常喜欢爵士乐，但是我看着就平平无奇啊，就那么多好评。但是徐老师觉得看出道道来了。 对，我觉得好看，我觉得他乍一看是小清新浪漫主义，其实他非常有一个现实主义的底线，就是说最后我们不是常说吗，不能走进婚姻的爱情就没有价值吗？对不对？就是说不能走到一起的关系难道就没有意义吗？这些问题很多人讨论，我觉得这个很代表现在年轻人的看法。我远方的田野，我的诗要追求，但是这个现实的东西是非常重要，它有个现实主义的底线。不，我推荐的是这个 Manchester by the Sea， 海边的曼彻斯特。 这个是现实主义，真的是非常沉重非常值得看的一个现实主义电影，就是说很符合就是我们以前的这个现实主义文艺观的，就是说不过挺压抑的，哎，但是非常非常有分量。 你说这个我倒是想到，就是说他们过去好像有一个感觉，就感觉什么戛纳电影节啊什么的，柏林电影节好像是偏艺术，觉得奥斯卡就是偏商业， 这些年有点变化。 其实我看到过的，我不觉得奥斯卡的评选标准，我得到的印象是奥斯卡的评选标准呢，第一它有点咱们的那个批判现实主义， 对， 你看每年得奖的你弄个瞎编的娱乐的他不在乎，再有一个你再说他怎么主流商业，我认为他还是有点学院派的色彩，就是你也否则这种什么月光男孩，包括那年那个拆弹部队， 对， 你看他还是就是说就批判现实的，反映社会问题的，他还是有点这个劲儿。 那个最典型了，没给阿凡达，给了拆弹部队，没了老公，给了他老婆， 对， 所以这个是 就包括这次不给这个拉拉链的，我觉得这也绝对就是奥斯卡。我看拉拉链，我觉得他也得不了奥斯卡。 我看了四遍拉拉链，不是因为他好，我通常好片我只看一遍，我不想再看破坏感觉。烂片呢，我就会想再看，为什么我会觉得烂呢？是我眼光不够吗？然后我就反省。那我看的时候感觉两个字：犯贱。 为什么？那个男的那么喜欢爵士四月，那个女的告诉他说我不喜欢爵士四月，你应该转头就走了，你偏要继续追那个女的，还要说服她爵士乐如何可爱，不是犯贱吗？犯贱、 啊、你还看四遍， 我觉得这个挺